欢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好，今天开场第一件事情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娱乐信息哈，我们稍微放松放松。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神奇动物在哪里》？不是那个综艺节目哈，而是作家 J.K. 罗琳笔下的那个《哈利波特》这部电影的延伸剧。这部延伸剧呢就叫《神奇动物在哪里》，其实之前已经出过一部了，真的很好看，跟《哈利波特》有了一拼哈。那即将在2018年11月份将会上映第二部《神奇动物在哪里》，讲述的呢依然是霍兹沃兹这个魔法学校里头的故事。但我们都知道哈，邓布利多的那个原先演的那个角色的那个演员是已经过世了，所以呢最马上上演的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这部电影当中的邓布利多由谁来演呢？最新消息出来了，演员叫做朱迪罗裘德罗。哇，我真的好喜欢他。裘德罗呢他是以新面孔哈演这个霍兹沃兹的校长邓布利多。那在这部电影当中他将饰演的是邓布利多年轻时候的样子。我听了这个消息松口气啊，你知道吗？因为我今天一大早就翻杂志报纸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看到说裘德罗 Judy Law 要演邓布利多，我还很惊讶。但是看到说他演，我就不禁感叹，你知道吗？我就这还好是演邓布利多年轻的时候，你知道吗？不然就邓布利多老了之后满脸的大胡须，就可惜了了裘德罗这张帅脸了嘛。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声唱，你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下雨天滋润你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照亮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留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声唱，你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 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

收听雷人秀。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我们的食品安全，这是每一个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吃到嘴里的东西哈。那今年呢，我国将会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这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一个声明，这个就要关心从生产线到餐桌全程确保我们要有桌上要有高质量的食品。那我们将会用最严谨的标准，最这个声明当中说的啊，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机制，来改善我们大家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那同时呢，还会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确保如果一旦有人违反了这个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话，将会受到追究，而且还会公之于众。另外根据这个声明呢，还会加强食品生产经营的监管，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就吃的美团是吧，就在线订餐快餐服务，这种呢也要包括对于网络订餐的监管，而且会出台指导意见，促进这个食品的工业升级。关键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国政府还将会推动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这个真的是太棒了。你要知道，我觉得目前我们不仅仅是食品这个行业，很多跨国的国外的企业哈，在到了我们中国来，比如说出了什么问题，在国外的产品质量达不到欧美标准，可能就在欧美那边要被召回，但是问到中国的情况，他们给的回复可能就是我们中国地区的不召回，我们已经达到中国标准，感觉好像我们的标准就比欧美那边低一点是吧，就感觉好像就是我们中国人要求不高似的，要求低似的是吧，跟欧美的居民比起来，我觉得这种是不对的，你知道吗，真比起来我们不是要求低，我们是没有要求。 风车的孩子转过了，不是没有呼吸，然而我必须承认自己猜不出的踪迹，而我还以为你的爱情像那浪不得已，爱情没有参与，爱也没有交集，可以不在意那么不成功，这些的爱可有点无我比谁都清楚，到底的自由多少你求的风筝，我还有他有多少中的样子有多少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so beautiful,像绚烂的电锯，演完了所有人世间的苦，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是好自己的道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牺牲会变老，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也刚好天女白白想起来的每个人逐渐的黑钢琴，你唱着新的灰尘，而我的手指头也将我重新整得温暖，深呼吸把这个脑洞忘得清晰，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的滋味，像天下子的妈她穿着白衣服，只为了阴霾黑色的肌肤。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 dreams of me and you,也许其实没你的梦早已清醒，只剩下我独自找新的路，一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是好走起来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刚好也明白 Bye baby。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你青年时期甚至是青少年时期哈，有没有经历过脸上长满痘的经历？哎呀，我真的是高中时期，整个高中时期我都困扰着我呀。现在的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了啊，因为科学家们已经研制出了痘痘疫苗。 这是加拿大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目前研究的啊，说这种疫苗可以治愈痘痘。目前呢，这种疫苗已经通过皮肤活体组织检查，基本上就是它的效果是可以肯定的了。但是如果要上市，就是目前你要买得到这种疫苗呢，还是需要很多测试的。那这个研究人员当中有一个首席研究员叫艾里克 C 黄，这位黄博士呢就说，下一步我们就是在临床试验中，在病人身上直接测试这个疫苗了。这个试验的第一阶段将很快就会展开，所以大家若就是马上这几年后实现每个人都拥有光彩照人的无瑕肌肤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听说有痘痘疫苗之后，一化妆品公司老板赶紧开会说，都听说了吗？痘痘都有疫苗了啊，赶紧我们研究院赶紧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抗疫苗的洗面奶是吧，不然我们洗面奶卖给谁呀？ 有一个为了初秋依旧长长的香浓，还原着儿时的梦，怎样一天一天承受，享受过烟草啤酒，伴随恋爱的冲动，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时光倒流，深秋雨中，月色多么温柔，让拥抱你不透风，脸上仍有与众不同，都笑我言不由衷，编出荒唐的理由，都笑我无动于衷，何去何从，这未做完的梦。有一个微凉初秋，依旧长长的香浓，还原着儿时的梦，怎样一天一天承受，享受过烟草啤酒，伴随恋爱的冲动，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时光倒流，那是雨中月色多么温柔，让拥抱你不透风，随着呼吸的节奏， 三三，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二，农历3月29。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度。廊坊多云转晴，21度到9度。首都北京阴转晴，19度到8度。近邻天津多云转晴，20度到1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你的胃健康吗？要知道，养胃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规律生活，减缓压力，戒烟限酒，不滥用药物，少吃路边摊，这样的健康生活方式能够起到保护胃部的作用。还有就是要注意，吃东西要细嚼慢咽，少吃生的，少吃冷的，也不要总让自己吃撑。再有就是吃辣的或者喝酒之前要来一杯牛奶，可以保护我们的胃。胃部健康非常的重要，记得要好好爱自己。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4月29日至5月1日，集美链家商场疯狂送现金，汽车开回家活动狂欢开启，3天4场抽奖，赢汽车使用大权，更有5%现金补贴，多重好礼等着您。赶紧拨打03167153305咨询吧，102国道地产桥东路南。 没在聆听，没在生活，城市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6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6块腹肌。 李安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前两天发生的这个美联航的事件哈，有一位乘客被暴力驱逐下飞机的视频片段成为全球的头条。那这个航空事件发生了之后呢，各国的航空公司当然也是有反省哈。那第一个采取措施的是加拿大政府。这个加拿大的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也出台过一个叫做加拿大航空权利。那这个权利呢，其实维护的就是消费者的权利，乘客的权利哈。其中对于这个航班取消呀，或者是 overbooking 超售的情况下，我这个上不了飞机，我这怎么办？或者是我买了票了，但是你这个满了，我坐不上怎么办？那其中规定了，就是乘客有权利可以自愿行为，就我下不下飞机是我自愿的，你给我多少钱，我愿不愿意是一回事儿。那根据这个准则呢，如果说哈，我自愿下这个飞机，我是要得到一部分的赔偿的，就票款的，而且这个票款呢要是现金，就不像美联航啊给的还是 coupon， 就是那个代金券。这有意思没意思啊，是吧？那加拿大其实这个航空管理局呢，其实每年平均接收到超过50起的乘客遭到飞机拒载的这种投诉。所以这个美联航的事件发生了之后呢，加拿大交通部长叫马克·加尔诺，他就说了，我们政府将在今年春天推进乘客权利法案，法案有望加入因航空公司可控因素遭拒载的乘客设立的赔偿条款。这意思呢，也就是说加拿大的航空公司哈，以后如果你坐他们的飞机的话，赔的票子应该更多了。其实说到坐飞机，我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哈，就是通常坐飞机呢，就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不是在机场上空盘旋嘛，然后就要跟地面的沟通，我就要走哪条道停下来。就突然就地面的呼叫声出来了，说盘旋20分钟，我们地下的飞机道正在修。然后机长就问，你能确定只盘旋20分钟吗？下面的说，啊 probably。 那当然这个当时那飞机啊不够在机场上空盘旋20分钟的，所以呢就对策哈，只能转机去最近的一个城市的机场。但你知道一旦出现这样的状况，航空公司是很亏的，他要付那个油费很贵的，是吧？于是呢这个副机长就出了一主意，副机长就说，我们如果有一个紧急的状况，是吧，比如说我们在机舱当中闻到了烟火味儿，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优先权直接在此迫降了呀。机长就说，可是 我没有闻见烟火味儿啊。How about now?赶紧把火柴藏起来。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 李雷呢最近回国了，去哪了呢？李雷最近回北京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最近回北京之后，正值这春夏之际哈，走在路上啊，那真是就是这个声音，怎么回事呢？空中飘的都是白色物质。回到家之后啊，这老婆知识渊博的韩妹妹就跟他解释，是说 It's floating fluffy tree seeds。 什么是 floating fluffy tree seeds？ 这就是柳絮的意思。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are vowed to take actions on the floating fluffy tree seeds。 北京的有关部门呢，已经在采取行动治理这每年春天都困扰着首都居民的柳絮飞絮了。那预计呢，将会到这个，你知道北京啊，总共40万株这个杨柳树吧，所以真的是很严重哈，这柳絮。那北京的有关部门是说呢，我们到2020年一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李雷说，哇，那北京2020、2030这两年一定很忙的，你们的好多目标都定在这两年完成啊。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的初心徘徊在一念边际，回首相望格外同喜别离，正爱着你的面里好像是冬的飞，为我写春天的诗。 我初心唤醒在泪眼边际，祝福的烟花声声拔地而起，是谁是用我和你得意在今天的雪地留下了名牌的足迹，春风满面不辜负珍藏心意，更换是你陪伴在人潮拥挤，一辈子朋友多可以，

生物研究所进行分析，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首先他排除了这种污染猜测哈，因为他说我们青海湖旁边周边都是草场啊，小型的定居点呢、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呢可以排除这个湖泊变成粉红色是由于工业污染的猜想。但是这个其实专家已经有过预测了哈，因为湖水变成粉红色呢其实跟一种藻类有关，这种藻类叫杜氏盐藻，一般在这个盐水湖当中，因为它生命力很强，很耐这个盐分。当这个青海湖的水位下降的时候，这个湖水的盐分提高，这个盐藻呢就会，这个藻类啊就会迅速的繁殖。那这个藻类呢又会分泌出一种叫血红素的这种东西，是粉红色的，所以整个湖水都变成了粉红色。其实要说到这种粉红色的湖水哈，最有名的是这个湖水叫赫利尔湖。赫利尔湖这个湖水美到什么地步哈，我今天看了张它的那个实时图片，它整个湖水是粉红色的。但是呢在1950年的时候，一批科学家去研究这个湖水为什么呈粉红色，它跟我们这边的粉红色是不一样的。科学家在水里没有找到这种水藻，然后就发现最后就没有任何谜底可以解哈，到现在这个赫利尔湖呈粉红色都还是个谜。他们拍的那种高空的照片哈，因为这个湖水的周边呢它的沙子是白色的，就那白色的沙子，所以一溜白框着这个粉红色的湖水，然后白色的沙子旁边又是那种绿色的那种森林，所以中间是粉红色的，旁边是白色的，然后再往外是翠绿翠绿的。有很多人都称这个赫利尔湖啊，这个粉红色的湖是大自然的少女心，就很美，很粉，粉嫩粉嫩的。不过这个我们的青海湖呢是我们中国最大的湖，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因为这个盐藻的原因成了也有大自然的少女心了，对吧？那青海湖的其他没有变成粉红色的都在想，我天，大自然，你这少女心不会传染吧？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刀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海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像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心，就在黑夜的尽处，哭过的眼看岁月更清楚，想一个人闪着泪光是一种幸福，又回到我离开家的小步，天叶子都在飞舞，雨下了走海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像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和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江广平日前率非洲国家全国性会员组织领导人来我市考察参观。省总工会副主席万晓明、廊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席王湘元、我市领导刘增禄、孟海涛、白志成陪同考察。考察团一行来到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在参观了场馆内祈愿书屋、健身中心、培训中心后，考察团代表详细询问了我市的基本情况和工会工作覆盖面、帮扶手段、工作措施等情况。考察过程中，王湘元表示，非洲各国工会组织与中国工会组织一直保持着友好交往关系。考察团一行来访将进一步增进非洲国家工会领导人对廊坊工会的了解，加深友谊，推动中国工会与非洲国家工会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考察团成员表示，此次访问对加强中国和非洲彼此工会间的联系与沟通具有历史性意义，特别是廊坊市在积极制定相关规章制度、维护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这些工作的方式方法都值得学习和借鉴。同时表示，将把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带回去，永远支持中国朋友与中国工会组织一道为增进中国和非洲各国人民友谊不懈努力。为加快小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工作，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连日来杨庄镇积极开展小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工作，通过全面细致摸排、制定工作措施、明确责任分工，整治链条无缝对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杨庄镇地处我市城郊，近年来发展较快，辖区内出现了部分规模小、工艺落后、环保设施不足的小散乱污企业。为有效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该镇结合实际，多措并举，通过前期问诊把脉、全面排查，后期对症下药、促进整改，组织安排人员深入各村各企业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确保取得实效。现如今提高认识、强化配合、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已经成为杨庄镇清理整治小散乱污企业的理论方针。他们还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对底数不清、整治不力、取缔工作落实不到位、监管严重失职的，依法依规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同时加强日常巡查，发现反弹立即查处，做到发现一处查处一处、取缔一处，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环保之声今天播出我市对小散乱污及挥发性有机物 VOCs 排放企业的整治措施。根据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违法违规小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市将对小散乱污企业进行关停取缔，总体原则是对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备的一律停产整顿、限期治理，仍不能达标排放的坚决关停，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的一律责令停产、限期搬迁或关停，对治理达标无望、偷排直排的工业摊点和小作坊一律关停取缔、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企业是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责任主体，要认清大势、顺应大势，彻底摆脱传统思维方式和落后发展模式，主动整改、自觉转型，为改善环境质量做出应有贡献。同时，我市也将积极支持企业转型发展，陆续出台有关政策，在金融、税收等方面支持企业转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和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江湖招募练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

正因为你拥抱我的方式是沉默的暗示。 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 恒业金行携手朱大生、老富祥，中国黄金盛会如意，钻石婚戒有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我们来先看看听众群聊。OK， 这是最近的火剧哈。Elvin 留言说：“我喜欢吴康老师演的达康书记，因为他有欧式双眼皮。”欧式双眼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像叶华那样时有时无，欧式双眼皮很明显。 我想我自己看了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他是天空，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是拳头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逃脱的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对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我想了十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有路，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朋友。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 到底下，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 罗正留言说，那必须是陈道明老师，特伦苏的广告度演得那么有实力。我要说我演第二遍呢，哪个好，是不是这个。好，跟你一起聊聊你喜欢的演员以及他的角色，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依然是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给你拉进去哈。 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想问你是不是想要放弃，却害怕你又在问自己，分手是我们唯一的话题，却没有人愿意提起，如果一开口变成了结局，我的心就会离开身体，活在过去。爱不爱做多会叫人伤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分手应该是要先哭泣还是先忘记，你是否也有相同的难题，你的勇气里有我的命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决定，我想我现在还不够清醒，该爱着你该离开你还是继续逃避，是先忘记你是。 让你轻易地把我的心带

你不能同时两个喜欢的一样嘛，你就必须得选一个。他说梁家辉出演的最精彩的是《情人》这部剧了。梁家辉饰演着剧中越南华裔东尼和女主角那种真实版的大叔和萝莉的爱情。看的是删减版还是未删减版？ 我想伤心组装心酸一遍，你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自己呼吸去电影学经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面对这个大世界，老师没有教而我还在学。找个人陪，想不到分是循环的情节，双人床不如一张瑜伽垫，活在这个大世界，用什么方式呼吸最特别。 同时今天聊的话题是你喜欢的演员以及他演的角色，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语言留言说，我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印象最深的电影呢就是《月亮上的男人》，也就是《楚门世界》的那个主角哈，这个主角的名字叫什么？金凯瑞。 说其实很多演员啊，除了演技之外呢，容貌也很重要的。比如说现在的小鲜肉，这高颜值。但是作为谐星呢，像金凯瑞或者是像那个演憨豆先生的那个叫罗温·艾金森的演技都相当棒，而且各有特点。那个金凯瑞和罗温·艾金森说，没有颜值，我们只能靠演技了呀，不然谁不想轻松点，露个脸就可以拿片酬。 不必遮掩，你在冒险，你坚强的笑脸明显的倦，眼看近路一点点走偏，然欲蜿蜒也抵不过尚未期限。他是在宣泄，诱惑在身边，不就是陶醉的一点点，缠绵缠绵，新鲜新鲜，爱要变天，有谁能听劝休想用虚幻的感情去解决。于是沉默掩护了厌倦，于是告白说了我谎言，一试探一敷衍，把彼此困在窒息的房间。那誓言贫血而肤浅，你每一年他自己越过爱的底线，才发现自己是差劲的演员。分手之前来一次爱无关的誓言，视而不见，委屈拖延，你发现心头里难免还设想，这错误也许能被解决。于是沉默掩护了厌倦，于是告白收容了谎言，于是一敷衍，把彼此困在窒息的房间。那誓言贫血而肤浅，每每欲念他自己越过爱的底线，才发现自己是差劲的演员。 想说就想就好，什么 把灯光给你环境有一点吵，想把灯光给你时间还是太早，想把灯光给你怕你稍微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想你现在的心自己是个潦草，想你现在的心情是个枯燥，想你现在的心情我按耐不了，有话想说星星就好，想些风信给你怕你不明了，想些风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些风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尾巴，想到地球跑不了，就请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到地球跑不了，就今夜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尾巴，想到地球跑不了，就请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到地球跑不了，就今夜燃烧不了，就今夜燃烧不了、哦、真实的地球跑吧、想说星星就好，想些风信给你怕你不够明了，想些风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些风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到地球跑不了，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到地球跑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到地球跑不了，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到地球跑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空虚的地球跑吧，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到地球跑不了，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到地球跑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到地球跑不了，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到地球跑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重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布拉德皮特演的这个警察，他说演得特别好。另外还有他主演的《搏击俱乐部》里的叛逆分子，都演得不错。《搏击俱乐部》我看过啊，没整明白。没整明白电影从头到尾在搏击什么呢？没整明白搏击俱乐部为什么没有人在俱乐部里打拳。不是搏击俱乐部吗？好，聊的话题是你爱的那些演员以及他演的角色，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拉进拉进去。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厌倦我的亏欠，代替你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心如花一样掉落下来，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直到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甜美尽头竟如花一样掉落下来，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喜欢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